今年是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关于主体思想35周年，在这意义深远的今年3月，就有数千人前来主体思想著作展览馆进行了参观。进入新的主体100年以来，有人民军军人、各阶层劳动群众、青年学生、外国人和海外同胞前来参观，共达38万多人次。